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汉腾 X5 贺岁版推出，更具性价比车型。一汽大众关注社会责任，每年投入超过4600万。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车胎一般都怎么修。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在日前评出的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中，全新第八代凯美瑞的混合动力系统的 2.5 升发动机榜上有名。这款 2.5 升发动机是目前世界上燃效最高的量产发动机，在普通版本的车型上最高燃效达到 40%， 在混合动力车型上发动机燃效最高可达 41%。 日前汉腾 X5 再添新款车型贺岁版，官方指导售价为10.63万元。同时汉腾 X5 1.5T 的手动版本车型从今天也开始预售。新增的汉腾 X5 1.5T CVT 贺岁版是在动力方面采用了 1.5T 的发动机，匹配 CVT 变速箱，最大功率115千瓦，最大扭矩215牛米。车辆配置方面，新车拥有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全景天窗、8.8英寸的中控彩色大屏、 PM2.5 空气净化装置、车载无线充电、自动恒温空调等科技和舒适性配置。新车的推出体现了汉腾 X5 在同级别车型中超高的性价比。2017年，一汽大众在责任领域继续深耕，全面发力。这一年，一汽大众在践行基础责任之余，精细生态文明建设、精细儿童健康发展、聚焦自然灾害救援、普及交通安全理念，已成为了活跃在企业社会责任间的行业先锋。在社会责任维度，一汽大众每年投入超过4600万元，持续深化全品牌全体系的 CSR， 致力于促进人车社会和谐与社会多方面力量共绘美好蓝图。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爱车帮帮忙，我们跟大家讨论一个关于轮胎的事儿。说到轮胎，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很多的自己的这种见闻和使用方法，包括遇到的一些遭遇。 一定的。 其实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遇到扎胎这件事儿。 对，这个比较烦人吧，这是闹心这个。 就我也不知道，就路面上哪儿这么多钉子？ 其实现在是好多了，我跟你说。 啊， 就之前那个我们这个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的那个时候， 哦， 路面上多是什么钉子呀、玻璃碴子呀这种东西。 现在的轮胎应该对于对抗玻璃碴子这种东西还是相对来说好很多了吧？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轮胎早就很早之前其实就是这种子午线的轮胎了，然后它的胎壁啊，还有这个胎面。都是采用了这种很强的这个 高韧 线塑层， 啊， 里面有这种钢丝层， 啊， 所以说对抗一般的这种小的像玻璃这样的应该问题不大。 我发现啊，就是因为我扎过几次胎嘛，我发现扎胎那个钉子都，我说那个钉子怎么就那么巧，是把钉子尖扎到胎里边了呢？ 这个肯定是这样啊，尖锐物体才能够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啊，锐角。 不是，你想啊，这个我们把这个钉子啊从天上往下扔，你扔一把钉子能有几个把尖儿朝上的，又有几个把尖儿朝上的这个钉子扎到了我的轮胎上，能不能理解这个概率啊？就是我每次扎胎都还是朝尖儿朝里才扎进来，要是一般尖儿不朝里，可能边儿就卡在这个轮胎上了，是吧？它也扎不透，因为这个相对现在不是说你说这个子午线什么的这个比较厚，它就卡在轮胎里边了，我们用这个什么那个螺丝刀啊或者是改锥就能把它抠出来。 对， 反正就是一般扎胎多半都是倒霉，是吧？我们也没法就还原那个钉子怎么立在地上，怎么扎到了我的轮胎里边， 很闹心。我没说嘛，闹心。比如说我新买的一条轮胎刚出去就被扎了，这个是很闹心的。 还有，我跟你说，现在还有一个事儿我特别烦，就是现在不是咱们那个胎压监测嘛，有的时候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的， 对， 比如说 那个有什么胎压传感器是吧？ 对，实时的这种， 就是它实时气儿不足了，就赶紧告诉你说，你要不就是胎压传感器坏了，要不就是轮胎气儿不足了，你抓紧时间补胎。那么上次我们不是开过一辆试驾车，它不就是属于间接传感器吗？它是得怎么的？ 它是靠轮胎的在转动的时候运行的时候那个胎压的一个计算 啊， 它稍显得复杂了一点。 那个复杂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你用缺气保用轮胎的话，很有可能识别不出来你这个轮胎已经漏气。 它就是不能马上识别那种，要慢一点。 哦呦，就是我觉得啊，如果以后用缺气保用轮胎的这类车型，就要用直接的这种胎压传感器。我说原因很简单啊，一条缺气保用轮胎得多贵，老车？ 嗯，那个也确实很贵，它比一般胎要贵一些。 应该是一条正常轮胎的一倍吧，将近一倍，对吗？那么这条胎如果没有气儿的话，就算缺气保用轮胎，它开过长的时间也是，是不是？ 不行， 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很多汽车厂家，如果你的车辆选用了缺气保用轮胎，麻烦请加装直接式的传感器，要不然换轮胎的费用麻烦出门右转您给我报一下也行啊。说到这事儿了呢，我就顺带脚提一句，就是缺气保用轮胎和正常的轮胎一样都可以补是吗？ 不，一般来说缺气保用胎的话不建议补了。 有 啊，因为它的那个整体性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说尤其是扎在这个胎侧的这种情况下，所以不建议来。 胎面呢？ 胎面还好吧， 胎面可以试试， 还能接受。 今天呢咱们聊轮胎的话题核心点就是这个胎能不能补，怎么补，补的方法是大概是怎么回事，原理是怎么样，然后呢不同的补胎方法又该大概花什么钱，能多少钱。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或者您有一些什么关于这个轮胎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儿，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然后来向我们来说啊。一般那个咱们补胎有几种方法了车？ 哎呀，现在补胎说实话也很久没有去这个店里补过胎了，也不太了解，但据我所知的话至少有两到三种方法吧。但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见过，把这个轮胎卸下来之后找到这个被扎漏的地方进行一个用打磨，然后你再看师傅从他的一个旧胎呀，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给你剪下一块皮子，把这个 粘上， 把这个皮子面也给它进行一个打磨，然后跟那个漏气的地方双方进行一个粘合。 哎，我怎么就是这个跟自行车胎补胎的方法？ 对呀，因为都是轮胎，那肯定方法其实是大同小异的。 哦，那现在这个就是补胎的这个垫片是不是也分说那个专用的垫片，还是说有没有说就剪像你说剪下来的这种？ 这个按你来说应该是分的。 然后不同的这个不同价钱呗。 对， 一般要是专用的那种垫片得多少钱？几十块钱， 对，大概是四五十、三四十这样吧。 那就是你说的这种，就贴片式的补胎，100块钱以内应该是下来了。 差不多。可以。 好，今天呢，快车道跟大家聊聊怎么补胎，补胎都多少钱，包括什么样的方法。你有问题的话，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即可，微信搜索快车道 FM。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再跟您介绍其他的方法。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摸底北极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跟大家聊轮胎啊。刚才老车说了这个补胎，他刚才说了第一种最传统的方法， 对， 把胎卸下来找孔，找孔贴皮子，是吧？ 对对对。 然后现在还有这种专业的，就垫那个叫什么补胎垫片，是吧？ 嗯，对，专业的，它的那个材质可能更好一些， 更厚实，是吧？ 对。 然后导致它可能能够坚持的时间更久。 对对对， 啊、这是一种。 嗯， 那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再一个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挺好听的名字，叫蘑菇钉。 嗯 啊，就是它顾名思义嘛，它有一个细细的一个长长的一个橡胶条，然后它脑袋上面头上面顶着一个这个大大的像蘑菇这个。伞，打开那个蘑菇伞一样的那个圆圆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啊，用过 我是见过别人在补胎的时候用过这个东西 啊 啊，就是把那个，也是师傅把那个窟窿找到之后，把它那个长长的那个尾巴那个塞进去，然后把这个蘑菇钉贴在里面，然后再把那个多余的那部分给它去掉，这样的话两部分进行一个粘合。其实咱们想到嘛，你钉子刺穿这个胎面，它会形成一个，你想它会形成一个 流出来的孔， 对，直径会一个孔，那它其实就用那个蘑菇钉底下那个 胶， 这个细长条那个橡胶把这个孔给填满，然后在上面再覆盖上一层进行一个封闭，相对来说保险系数啊还有这个耐久度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说白了，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垫片也好，还是说剪轮胎这个也好，就是管了一个面，对吧？ 对， 这蘑菇钉不光管了一个面，还管了个洞。 对， 连洞带面一起，而且这个蘑菇钉这个东西，它像是还是一体的。 对， 所以说 一体的， 再加上压力一挤，是吧？效果就来得更好了。 对， 哦，那这个也会更贵一点吧？我记得上次我花了100多块钱。 对，这个得在120到150吧，目前差不多是这价。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胎方法啊？ 其他的补胎可能更偏向于快和便捷，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缺气保用胎，那么这部分车型或者没有根本就没有备胎这种车型的话，它会给你一瓶补胎液，这个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临时应急的状况下使用的，因为真的，如果你那个洞真的确实走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根本就没有这个修车店的这个地方的话，那还这个补胎液还真就是用得上了。 咱们听众朋友不规则说，那个一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您行驶在一些陌生一点的道路，那么光线条件不太好的话，建议您还是车速放慢一点，提前来观察一下周围的这个道路，最好尤其是咱们在不在城区，有很有可能遇到说你胎扎了之后又没法走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对周边的道路不熟的话，提前你慢点开，或者是先看看周边的一些情况。再有就是我们也有遇到的一些事儿，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出去在一些非铺装路面上行走，它有一些草垛子和草坡，就是你看那个路就从来没有人压过的，您尽量不要去往里面走，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草刺儿、木棍儿，也有可能藏着钉子和玻璃碎玻璃这种东西。 对，主要是怕铁器。 对，所以这而且那个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您就算您开着这是一辆金属的车，但是你记着，你这金属的车四个角还是橡胶的啊，它毕竟说扎还能扎得进去，所以给您提个醒啊，一些没有说有人行走路面走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啊。然后刚才老车说了还有一个补胎液，那个补胎液用的时候会不会有点这个不太方便？它是， 其实这种补胎液它就是像输液的原理一样，把它那个里面那个不用于补胎那个液体来打到你的破的那个地方上，然后它进行凝固之后，这是一个应急，它不能替代这种补胎啊，或者 是 这种。 它是不是把它那个补胎液挤插到那个就是咱们打气儿那块儿，把它挤进去，它自己就流到那个洞那块了？ 有这种的。有这种，我见过这种的，你说的这种，就是把它通过那个气门嘴那边给它灌进去。 所以说这个等于说，比如说在高速路面上，你又没有备胎，那没有办法。 对，这个是一个确实就是仅仅是一个应急。 就是赶紧还得找能换轮胎的地方。 对，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要讨论一下这个轮胎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修了。 对，因为我们拿这个来跟大家说的话，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关注一下平时我们轮胎的一个使用情况 啊。 即便是轮胎被扎了的话，也要看一下我们受损的是不是严重。有胎面被扎的，有胎侧被扎的，还有被划开口子的， 这是分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对待这种不同的破损的话，还是也用这不同的这个补胎方法。 对，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看您轮胎现在有什么情况，然后您可以发过来问问我们啊，看看这个究竟是该补还是说究竟该换。 对 啊，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问题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继续播出啊！所以我再回忆一下我之前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啊，那是在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路灯又不太光亮，然后大家知道那个有那种叫等于说路面的桥，就立交桥的那种桥，两个桥中间，它们两个桥板中间可能会有这个间隔嘛，对吧？正常的情况下，那里会铺上水泥，还有加上一些钢板的辐射，对吧？经过时间长久，再加上年久失修，那条路的钢板就已经露出来了。说白了，两个桥中间有一段钢筋的东西。我的车呢，就以飞快的速度行驶过了那个坑，就听噔噔两声，右边的两条胎相继向我发出了警告，就是我整个车就往右边偏了。然后这个时候，当我把车想办法换上了胎之后，被弄到了修补店的时候，那两条胎就已经就是一看就两车就已经有很大口子了。而且都是胎侧。 那你怎么换的胎呢？我特好奇。 我叫了救援车，他拉了两条同样尺寸的胎来，然后我给塞上，塞上之后开到他那儿，然后再把人家轮子给你卸下来，然后呢，他说你这个胎呢是已经是修不了了，开口子了，是没戏了，是吧，老车？而且还是侧面。 对，这个一般像洪城说的这种很严重的情况，尤其是还在胎侧裂开一个大口子，想都不用想了，直接换新的。不要去补了，因为胎侧它的特殊结构，轮胎里面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限速层啊，还有莲子布都已经断了，就相当于是，所以这个胎已经是报废了。 咱们听众朋友还有人问说，如果这个轮胎鼓包了的话，是不是一定得换？ 鼓包的话也建议更换，应该是从我这来就，我觉得应该是必须要把它更换了，因为鼓包就代表里边的结构已经开始变形了， 就是随时要开快的话， 对， 都有可能爆胎。 对，鼓包是由于在轮胎的侧壁受到外界这个，就是你在行驶的时候受到一个巨大的力的一个冲击，比如说我们上下马路牙子，还有一些像你刚才提到的过了一个本应该减速或者没有观察到的一个减速坎一个沟，给轮胎的侧壁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即便它刚使鼓包，那说明里面已经受损了，就马上就要断了， 就说白了是轮胎的那个帘子线已经断了。 对对， 然后另外咱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买新车，然后开一段时间就发现这轮胎鼓包了，对吧？这个时候很简单，你会怀疑说是不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啊？特别简单，你把轮胎卸下来，然后你找到那个口子，就是其实一般要是鼓包的话，在轮胎内壁上你能找到一个口子。多半是里边各坏了，这个线已经断了，对吧？你把轮胎的气儿都放出来，你看，如果这个帘子线是笔直的，齐刷刷的，是一条线儿，那我能告诉你，这个一定是你自己开出来的问题，就是各到哪儿了。如果说是厂家造成的问题，它多半都是什么样的？你能明白那种叫藕断丝连的感觉吗？就是线没有断利索，而且那个割痕它不可能是那么直接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如果说您在找4S店理赔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事儿去问，比如说我新买辆车，那我鼓包了，我到轮胎店4S店，我说你帮我检测一下吧，如果他蒙你，你也可以来通过我的这个方法来跟他讨论啊。这是一个方法。 对 啊，轮胎侧面鼓包呢，我们还是建议您的轮胎要更换。 对，更换。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情况吗，老车？ 有啊，像胎面，刚才咱们说的都是胎侧，胎面扎钉子呀，或者被划破，这个是更常见的。这种情况下要分，分什么情况呢？有的一个网上给过一个数据，说这个孔径小于6毫米的时候是可以修补继续使用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随身都带把尺子，对吧？这个轮胎扎了，我还要量一量，这个那么严谨。这个怎么说呢？1厘米的，大家应该是有这个。据这个 判断的，能够有多大？那么六毫米，那么 就一半， 大概想一想啊，想一想。所以说，也是听听那个维修店的师傅他怎么跟你说，因为你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换胎的时候，他给你找到这个漏洞的时候啊，他都会给你做一个测试。或者拿那个传统的是用水、或者在上面抹上那个肥皂泡肥皂液，它不是有气儿打满气之后它会不停的往外喷吗？ 嗯， 这个时候你要能通过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一个判断。 还有就是有些扎了钉子之后，它在胎侧不是很容易能找到这个孔的，它有些孔特别小，那钉子有的是扎不透，但是给你扎漏了，然后它就得去涂这个东西，然后找那个泡，找了泡它给你画个圈，是吧？ 对， 然后再给你进行第二步测试，看看这泡究竟能挤多大。 对， 挺好玩的一个事儿，换轮胎。 所以说，大家就是在修补轮胎的时候，还是根据你的受损情况来定。如果一单要说大于刚才我说那个孔径那个直径的话，那咱还是尽量的能换也换吧。因为确实一条胎的话，怎么说呢，关系着挺大的一个问题。你可能觉得可能说20、21啊，甚至更大尺寸的这个轮胎确实不便宜，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嘛，还是稳妥一些好。 综合一下吧，综合来看，就是其实胎面扎钉子这种事儿，应该算还是可以能够接受的。然后 对，胎面扎钉子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是说你别有太大的问题，孔洞不要太大，那么5-6毫米。这样的话， 对对对， 我们去用这种蘑菇钉或者是这样子， 没问题， 方法也可以补的， 对，都可以把它， 还可以坚持再用。但是我们建议呢，胎侧如果说一般发生 什么，胎侧一般发生意外，比如说划了大口子、鼓包，你别管这个包大与小啊，说有的人说小包我先接着用， 那会越用越大。 对，这种的情况建议马上更换。 不信你就把那个换下来轮胎，你依然保持的气儿，你放一段时间，你看一周之后那个包会变得很大，所以这事儿是这样的。总之呢，咱们这期节目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都注意一下轮胎的安全，因为这个和咱们行车 对 还是挺关键的， 非常重要， 毕竟是四个着地的东西啊。我们建议就是胎侧如果出现问题的话，能更换尽量更换，但是胎侧如果要是扎钉子这种事儿，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不要太大，然后不要伤到里边那个结构，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补胎的方式来进行补充，这个来修补啊。然后总之呢，希望大家关注轮胎。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有什么后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